想把我找到，我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时光